嗨，大家好，我是雨木。这部片叫做《摇滚爱重来》，《摇滚爱重来》（Love and Mercy）， 2015年的片子《Love and Mercy》，《摇滚爱重来》，看了蛮有感觉的。对，我每一个讲的都有感觉，就是，他蛮有感觉的。爱与慈悲让我们体会活着的感觉。这是一部带有音乐色彩的传记电影，描述故事主人公的部分生平。他是上个世纪大概70年代吧，跟 Beatles 差不多年代的美国知名团体海滩男孩 The Beach Boys， 长音，对，不是短音。他的灵魂人物Brian Wilson， 布莱恩威尔森，这是他的传记电影，因为他真的是发生很多事情的一个人。这个音乐人除了拥有天赋异禀的创作才华，我相信如果读者有看过那部电影，就是《摇滚爱重来》这部电影的话，或者是当年就知道，我相信真的他的创作才华就算是现在也是相当厉害的，相当厉害。Brian Wilson 的人生际遇比他的创作才华还要丰富，相当有传奇色彩。电影的时空环境分成这男主角年轻的时候还有中年的时候。年轻时期包括他的音乐创作方式和其他的海滩男孩的团员一起练唱的光景，还有他严峻的父子关系。那中年时期就是他遭遇一位精神科医师的负面控制，因为他自己内心有精神方面的困扰，有些这很复杂，这也不好说，大家看就知道。所以他必须求诊于精神科医师，但是这个精神科医师心术不正。那中年时期还有讲到爱情带给男主角的正面影响，两个时期交错铺陈，清楚地告诉我们男主角年轻时候的某些情况影响了他中年的生活，而中年生活的处境就来自于他年轻的遭遇，年轻的时候遭遇过的事情，对，交错嘛。所以交错描述特别能够明白这个音乐传奇人物的人生变化。既然是音乐人的电影，电影穿插的歌曲当然相当丰富，都是经典啊，就是 Good Vibrations, I Get Around, Wouldn't It Be Nice, God Only Knows, 这些都是海滩 The Beach Boy 的经典歌曲，不仅令人回味，还可以借由故事情节了解这个主唱 Brian Wilson 当年发生过那么多事情，的确是一部传记电影，而且动人 的电影。喜欢这部电影的读者，我相信应该也会喜欢另外一部叫做《摇滚女王 Ricky and the Flash》，那我会另外聊一聊。而《摇滚爱重生》，我有一些感触，也把它写下来。它的片名，原文片名是 Love and Mercy， 准确的点出这个电影故事的核心就是爱与怜悯，爱与慈悲，怜悯慈悲 ，Mercy 就对了，温柔的执着，执着的温柔啊。电影里面海滩男孩的其他团员支持与信任男主角，也就是灵魂人物，Brian Wilson， 他的领导。还有像是曾经跟 Frank Sinatra 啊 Dean Martin 啊 Elvis Presley 啊，就是猫王啊 Dean Martin 啊，这些人合作过的音乐老师也对男主角的音乐才华表示惊艳啊，就是铁天才啊。可是音乐创作从来不是具体的容易沟通的事情，尤其是男主角他独特的创作方式，有许多声音还没有谱成旋律之前，有许多感觉只有他自己知道的时候，他需要其他人配合才可以让那些东西变成音乐，就是才能够让那些抽象的东西制作成歌曲，那是非常不容易的。对其他人来说，纵然与就是其他团员啊，纵然跟男主角已经有 相当的合作默契，因为他们是同一个团的嘛。但是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处在摸黑被动的情况，因为他们不晓得这个天才又想到了什么旋律，所以难免在有些时候会对男主角失去耐心，甚至失去信心。我认为这个情节虽然是来自于音乐创作，但是我相信在其他领域，每个人真实生活的声音都会有这种很相似的情境啊。世界上没有两片一模一样的叶子，有时候描述自己的想法，对方可以想象，可以理解，但是要说到内容，这人想的内容和其他人听的版本能够如出一辙，那是不可能的，真的那是不可能的。了解和信任彼此，而彼此有默契，似乎使得相处顺风顺水，但也不代表一路顺风了，总是会有时候一些不明白不清楚，或者是理解上的差异，甚至不是理解，就是感觉上的不同，那些都是因为人家不是我们肚子里的蛔虫，你知道，就是这样啊。男主角是一个个性温和的人，在音乐工作上遭遇的意见冲突冲撞，他坚持甚至固执，可是他不会去攻击别人，说得通可以讲可以沟通的他就好好说，说不通的他就自己默默去做，这是他的一种温柔的坚持，温柔的执着啊，有着大人物的风范。其他人失去耐心失去信心的时候，他还是凭借着自己对音乐的热忱还有他的自信心，激励鼓舞团员们继续做下去，那是一种大男孩的可爱。他有大人物的风范，也有大男孩的可爱。在传记电影来说，当然多少会美化了一些细节，但是我相信好的东西好的魅力总是吸引人的，何必在意那一点点也许美化了什么，其实没有关系的，我们明白。柔中带刚，借由情节发展就一路演下来，中年时期的男主角精神状态不稳定，而女主角是一个局外人的方式，她不是音乐圈的人，她只是一个 car sales 卖车子的，卖高级车，她卖凯迪拉克，在加州，她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呢，慢慢走入了男主角的生活，也渐渐了解到男主角异常的精神状态是怎么回事，是来自于药物的影响，并不是他自己本身的那么精神失常。也许女主角是一位身段柔软的汽车销售员吧，也许是他女主角他自己个性就是很冷静，但是不管是哪一个，他借由相处借由他跟男主角交往，他冷静的观察并且确定了某些事实，但是他没有立刻的就是对他确定的事实，也就是那个精神科医师是心术不正的，他没有对这个心怀不轨，没有对这个不断向男主角灌药要药物控制，这个精神科医师女主角没有立刻向他宣战，他将大部分的心思花在男主角身上，因为爱，进而想要更了解对方。为什么男主角意志消沉，就算是他被药物控制好了，他是不是在成长过程中有一些遭遇啊，有些记忆是不好的，导致他现在会这样，他女主角是花比较多的心思在这一方面，有没有男主角有没有遭受过什么打击，这些也因为了解进而怜悯男主角，温柔而且充满有着音乐才华的一个创作者，却因为不幸的遭遇造成人生停摆，因为怜悯进而选择陪伴，与男主角相处的时间越多越可以确定女主角自己先前所观察到的感觉是越来越确定，当女主角从完全只能想象进展到可以体会男主角的痛苦，无所谓立刻勇敢义无反顾，她也曾经彷徨，他没有说就是确定了这些是他应该要做点事情，然后他就去把那个精神科医师痛骂一顿或是怎么样很强势的站出来，他没有立刻这样子， 他曾经彷徨，甚至曾经一度，女主角曾经一度为了爱情愿意做出牺牲爱情的决定。到这里电影还没有结束，我已经完全被女主角打动了，因为有时候天才是孤独的没有错，但是他真的周围会需要一些对的人，他才能够继续在那边天才下去，是真的这样。有时候越是明白爱情的感觉，越不敢轻举妄动，因为那是很精巧细致的东西，借由了解对方做一些对方需要的，而不是做一些自己觉得为对方好的，这是爱情。女主角就是这么做，而且是相当不简单的爱情。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摇滚爱重来这部片推荐给大家，拜拜。